北京一度提示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:00。 调频102.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，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， 动起来 Sports Radio。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，实际流量1元购，月领5元话费券、美团外卖等权益，1分钱起，购物省100元，首年0元享，省钱来移动，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。 一起向未来，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，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3天。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，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，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，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，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，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。 听众朋友，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曹操轻慢了张松，可是这位张松先生把曹丞相也气得不轻，张松也闹了一肚子气，回的馆驿连晚饭都没吃，午的半夜就把他那从人都叫起来，咱们走吧，离开了许昌。这一上大路啊，张松有点为难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就这样回西川，我见刘璋说什么呀？在刘璋的面前夸下了海口，汉中张鲁不是要娶我们西川吗？我说他娶不了，他连正眼看一眼都不敢，为什么呢？我可以把曹操请来，现在可倒好，让曹操用乱棍把我给打出来了，你说我这趟这不白来了吗？他站在路边这儿发愣，手下的这些从人一看，张先生，您在这儿想什么呢？咱们起的也太早了，要走也不要紧，等着早晨起来洗漱完毕，吃完早饭咱们再走啊。嗨，你们别说了，咱们一刻也不能在这许昌耽搁了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？回家呗。张松嘴里说着回家呀，可不动地方，大伙儿想可能张先生回家有难处。张松想了想，我呀不能就这样回去，干脆这么着得了，我早就听说这个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呀，这个人挺仁义，干脆今儿个我去投他去得了。听说这个人呢，谦恭和蔼，礼贤下士啊。哼，张松转念一想啊，也许徒有虚名，曹操素日这名望倒挺大呢，怎么样的重贤，怎么样的爱才，就他这个呀，他什么都不是，这刘备能比他强多少？再又说了，如果刘备要有探报在许昌，听说我在这儿让曹操给卷出来了，我没办法去投人家，这对我面子上也下不来。哎，张松一想，有了，我这回啊绕点道从荆州那边走，要是方便的话我就见见这刘备，不方便呐，我就硬着头皮回西川吧。就是这个主意，他吩咐一声，来啊，收拾收拾上路。走了一段路，这些从人一看，哎，张先生啊，咱们走的这道不对呀，怎么了？上回咱没走这儿啊，这回我想咱们从荆州回去，听说荆州那地方挺热闹，咱们顺便逛一逛，领大家出来一趟也不容易，反正咱们早晚赶回去就行呗，左不是早一天晚一天，哎，你们大家看看怎么样啊？哎呦，这些仆人们这么一听太高兴了，张先生您可想得真周到啊，您说的对，这么老远许昌咱们都来了，回去顺道逛逛荆州那有多妙啊。哎，就依先生。他们打马扬鞭就奔荆州的方向下来了，走到颍州地界。这颍州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湖北江陵西北。正往前走着呢，只看前面路旁搭着一个大彩棚，彩棚四周插着好多旌旗，随风飘摆， 路边站着有几百名军校，为首有一员大将，轻装软甲，正朝这边张望呢。有个从人一看，哎，张先生，啊，您看那是怎么回事啊？张松早就看见了，不知道，这大概是谁家办什么喜事吧？哎呦，张先生，这办喜事这么大气派啊！好家伙，彩棚都搭在大路边来了，这是谁家办喜事啊？不一定吧？张松摆摆手，咱不管他，咱们赶咱们的路，管人家搭什么棚啊？您说的对。张松领着这些从人刚走到彩棚跟前，那员大将腾腾腾几步从路边就过来了，站在张松的马前，插手施礼：“请问，来的可是张别驾张松先生吗？”吁，哎呀！张松白马勒住，龙眼神仔细打量这员大将，这位将军怎么这么精神呢、啊？这么漂亮，如此之威武。哦，不敢，正是张松张永年。哎呀，赵云奉主公之命迎接张别驾来迟，望您恕罪。说着又给张松施了个礼。张松一听，谁？赵云。哎呀呀，阁下莫非就是常山赵子龙？不才，正是末将。哎呦，失敬失敬。张松说着赶快甩凳离鞍，下了坐骑，抢步上前给赵云还礼呀、啊、我久仰子龙将军的大名啊，真没想到今天会在此相遇，不知子龙将军在此有何贵干？我奉主公刘备之命在此迎候别驾，我家主公听说别驾您到了许昌，这准是由许昌回西川，路途劳顿，特命赵云在此备薄酒相迎，吩咐人酒菜伺候。随着这句话，由棚子里出来几十名军校，每人手里都拖着一大盘子，盘子里是整坛的酒，盛方的肉啊，感情没偏没向，从张松这儿开始，是他手下带来的从人，每人一份儿。张松看着眼前这场面，不由得心里头一阵热浪翻滚呐、啊。当时使这位特别健谈的张松先生，激动的一句话也没说出来，这真是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、啊。只好就把这酒喝了吧。喝完了酒，又和赵云客气了几句，请子龙将军回到荆州，见到皇叔，替我致谢。赵云微微一笑，这点小事何足一论呢？请先生您休息片刻，继续赶路吧。不劳子龙将军挂机了，西川路远，我们得早些时候登城啊。我们现在就告辞了。啊，不忙，张先生，请您略候片刻，待赵云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我陪您一段路。哎呦，赵云还要送一程。 哎呦，张松这感动哦。 赵云陪着张松走到荆州界首，天已经很晚了，看来今天晚上是赶不到荆州了，到那儿呢那就得五更半夜了，不方便。想找个驿馆呢休息一夜，明日再进荆州，可是不知道左近有没有驿馆。张松面现为难之色，赵云将军看出来，啊，张先生，前面不远有座驿馆，请别驾委屈一夜，明日再登城，不知别驾意下如何？哎呀，子龙将军，您想得很周到啊，就这么办吧。他们说着来到了驿馆的门前，张松在马上这么一看，驿馆呢是悬灯结彩，大门敞开了，在驿馆两旁站着200名鼓角手，100名号角，100面大鼓啊。呵，号角这么一吹，嘣嘣嘣，大鼓这么一勒呀、啊，鼓角齐鸣，高奏迎宾曲。驿馆中所有的驿卒， 一个个是锦衣饰立，全都把最新的工作服穿上了，在两边那儿站着。在异族军校的最前面那儿站立一员大将，看此位身高在八尺开外，头戴绿缎色纱巾二龙斗宝金抹额，顶纹高嵌珍珠，珠光四射，身穿绿缎色的锦袍，掐金边走金线，海水江崖宽片云锦，肋下佩剑，大红中衣，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。看这位相貌可特异的出众了，此人生的是面如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五柳长髯，暗箭立于道旁，是不怒自威呀。嗯，张松瞅着这员将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不不不，没见过，我是听说过，不止一个人在我跟前提到过这员大将的风貌。就在这时，赵云早就下马了，过去就把这位将军给陪过来了，给张松引荐。别驾，这就是我家关羽将军，关将军，这就是张别驾，张松先生。关羽是插手施礼呀。张松一听啊，关云长在馆驿门前垂手侍立在接我呀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他赶忙甩蹬离鞍下了马，和关羽顶礼相还呢。张别驾，关羽奉兄长刘备军师诸葛之命，在此洒扫馆驿，迎候别驾歇马。此处不是讲话所在，驿馆中一叙。呵，左边是关羽，右边是赵云，两位陪着这位张松先生走进了馆驿。张松一看这馆驿收拾的这干净啊，地上扫的连草刺儿都没有，玻璃擦得锃亮，后汉那年头没玻璃，反窗明几净吧。让到屋里来之后是擦脸漱口啊，然后是置酒款待。张松喝一杯呀，关羽给倒一杯，是关羽满酒，赵云布菜，张松先生带来的那些从人呢，另外有人招待，一点也委屈不着。关羽、赵云二位将军也太热情了，可以说是殷勤备至啊。这二位将军都这样，您想，他手下的那些军校和那些异族，哪个敢不客气呀？客气的这些位西川的客人呢，都有点坐不住了。这也太周到了，你只要一看那脸盆，准知道您要擦脸，抓手巾板就过来了。一看那茶杯，大概是渴了，温的、凉的、热的三种茶往您面前一放。您要洗脚，这靴子还没等脱下来呢，这脚盆就放在跟前了。要上厕所，都有俩人跟着，干嘛呀？打着灯笼给照个道什么的，真撑得起是无微不至啊。第二天一早，张松离开馆驿，由关羽、赵云二将陪着来到了荆州。刘备带着诸葛亮和庞统以及文武众将是出郭相迎啊。接出十多里地来，刘备与张松拱手相见。刘备这客气，被久闻先生高明，是如雷贯耳啊，只恨云山遥远，不得听教。今闻回都，专此相接，倘蒙不弃，到荒州暂歇片刻，以叙渴望之思，实为万幸。张松一听，哎呀，这我怎么敢当呢？我怎么敢当皇叔如此之礼遇呀？您待我太客气了，我早想见皇叔一面，可是没有这个机会。今天能在此得见皇叔和伏龙凤雏先生以及各位将军，实乃张松之三生神幸啊。互相客气了一番，上了马，刘备和张松是并辔而行。走到荆州城门这儿，不能再骑马往里走了，怎么回事？走不了了，来接张松先生的人太多了。呼，悬灯结彩，举城欢腾啊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把这位张松先生给让进了府堂。当时刘备是置酒款待，亲自给张松把盏。 饮酒当中啊，刘备光提一些个闲事儿，从来不提西川的事情，都谈些什么呢？什么一路劳乏呀，鞍马劳顿呢、饮食起居、风光景物，光说这个。哎呀，张松一想，这可真怪呀、啊，我从哪儿来？难道他们不知道吗？知道，可为什么刘备和诸葛亮他们就不提西川的事儿呢？张松倒有点忍耐不住了，他就问了一句：“今日皇叔除镇守荆襄之外，不知还有几郡呢？您就趁荆襄，还有别的地方没有？”还没等刘备说话呢，诸葛亮把话接过去了：“嘿，永年先生有所不知啊，我家主公虽然镇守荆襄，可是这荆襄啊，还是向人家江东站借的。”因为我家主公呢是江东的女婿，这个事儿谁都知道，孙权的妹妹许配我家主公皇叔刘备为婚了，正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，人家江东啊才把这个地方借给我们，如果不是这个实在的亲戚呀，恐怕我家主公连荆襄这块地方也没有。张松听到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，哎呀，东吴主孙权占据六郡八十一州，称得起是民强国富啊，他怎么还不知足啊？哼！张松的话刚说完，庞统把话接过来，他把酒杯这么一推：“张先生说的是啊，我家主公刘豫州乃大汉皇叔，反倒不能分毛裂土，可是其他一些人呢？其他那些都是汉室之毛贼。”他们恃强侵占国家地土，真是智者不平啊！这个事儿啊，没有福气的。庞统的话刚说到这儿，刘备苦笑了一声，冲着庞统和诸葛亮摆了摆手：“哎呀，二公可不要这么说呀！我刘备有何德能之处？我怎么敢有更多的奢望？”哎，张松一听不然。刘豫州乃汉室宗亲，仁义不逾四海，休说皇叔占领几所州郡，您就是代正统而居帝位，也不算分外呀。 哦，刘备一听，哎呀呀呀，不敢当不敢当，张先生您说的言太过了，刘备怎么敢担得起呀？来来来，请饮酒。 说着又给张松满了一杯酒，这话就岔乎过去了，又谈别的了。 呵，这顿酒喝了好长一段时间，可以说是尽欢而散。 第二天张松先生要告辞，刘备、诸葛亮和庞统都挽留不让走，一定得在我们荆州这儿住上两天。一连留张松在这儿住了三天，这三天的时间不管是饮酒也好，闲谈也好，从不提起西川的事。嗯，张松晚上躺在床上有点睡不着啊。开始张松就想过，刘备为什么待我这么客气呢？从礼贤下士这方面说，刘备比曹操可高明多了。你看那曹操是多么的傲慢呢、啊、这刘备是多客气。我在许昌遭到那样的冷遇，而到了人家荆州呢，却对我如此热情。他当时很感动，可张松也不傻呀，他转念这么一想啊，不对，这里有事儿。有什么事儿啊？这诸葛亮智谋过人呢、啊、他干嘛对我张松这么客气？他对人别人怎么不客气呢？对人别人客气不客气我不知道，对我这么热情是不是别有所图啊？是不是他们知道我身上带着东西呢？张松带着什么呢？西川地形图啊，大概他们是为这个。张松啊，开始一离开许昌的驿馆，他曾经想过，如果刘备待我好，我还真就把这地形图给他。现在一看，荆州这样，通过这种手段想索取我的地形图啊，我不给。我看你们怎么张嘴说。张松就等着呢，嘿，太出乎张松先生意料了。一天不说行，两天不说可以，三天了，而且不是光刘备一个人呢，还有诸葛亮，还有庞统呢，一个人漏这话音的都没有。 张松倒有点沉不住气了。 你说人家刘备诸葛亮有所图吧，人家不提西川的事儿。你说他们无所图吧，我张松过去对人家刘备诸葛亮有什么好处？人家干嘛这么盛情接待我呢？ 张松曾经有意无意的用话引过几次，来到荆州一下马，府堂设宴款待张松，他不是就在酒席宴前问过吗？说皇叔，您管辖几郡呢？那意思就是这么点个小地方，荆襄这儿能容纳得了您吗？您没有别的想法吗？可人家谁没提这事儿啊？几次都不提。 张松倒觉得这事儿怪了，不能总在人荆州这儿住着呀。留了三天他就待了三天，最后张松提出了要告辞，人家刘备诸葛亮也不挽留了，就在长亭设宴，刘备带领文武亲自来给张松先生饯行，在长亭前满满的给张松斟了一杯酒，酒往张松面前这么一递，张先生还没等把酒杯接过去呢，他看着刘备，就看刘备眼圈一红，眼泪下来了。得，皇叔又哭了。 哎呀，先生啊，承蒙先生不弃，在荆州续留三日啊，今日就要分手了。今日分手，不知何年月日再能领听先生的教诲。看刘备那神态是难舍难离呀、啊、别说张松，谁也受不了这个。一顿好吃好喝好款待，竟如上宾，人家什么也不求你，等你走的时候人家拉着你手掉眼泪，和你难舍难离，你一点心都不动，那是木头。 张松有点受不了了，心说，哎呀， 刘备这个人名不虚传呐、啊、真是一位宽仁爱世的君子，我张松安人舍之啊，这样的个人物我怎么能舍得了啊，干脆我告诉他吧，我给他出个主意，让刘皇叔领人马兵取西川得了，这是一位大才呀。这位大才怎么能总捐免到这小小的荆州这儿受孙权和曹操的气？对，就是这主意。想到这儿，他把酒接过来，是一饮而尽呢、啊。皇叔啊，张松也想朝暮趋势于皇叔左右，恨未有变。我也想常在您的左右福报您，可是我还有我的主人呢，还有刘璋呢。再说离着也远，也不方便。可是张松看荆州啊，皇叔不可久居此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此地东有孙权常怀虎踞，北有曹操美御荆吞呐、啊，非皇叔久恋之地，您不能老待在这个地方受这份窝囊气。嗨，刘备听到这儿苦笑了一声，张松先生，备何尝不知，但苦无安济之所呀，我不在这儿待着，我上哪儿去呀？ 嗯，张松听到这儿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挺， 皇叔啊，您应该知道，益州险塞，沃野千里，民殷国富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，皇叔若起荆襄之众，长驱西指，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矣。 您要按照我的话去做呀，您就阔了。 刘备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啊， 哎呀，张先生，刘备不敢当啊，因为益州刘璋也是汉室宗亲，他恩泽不蜀中久矣呀、啊、他人岂可得而动摇呢？ 哎呀，皇叔有所不知啊，我跟您实话实说吧，张松并不是卖主求荣，今在荆州得遇皇叔，皇叔仁德宽厚，我不能不以实言相告。刘璋虽有益州之地，但是他秉性暗弱呀，不能任贤用能啊。加之张鲁在北，时思进犯，人心离散，私得明主啊。此番张松一行，我是专程到许昌来见曹操，实指望请曹操举兵进我西川，以拒张鲁啊。没想到逆贼曹操自成奸雄， 傲言慢事，故此我才特意来见皇叔。皇叔，你要是先取西川为基地，然后北屠汉中，收取中原，匡正天朝，名垂青史，功莫大焉呐、啊！皇叔国有取西川之意，张松不才，愿效犬马之劳，以为内应，不知君意如何？刘备这么一听，哎呀，备深感张松先生的厚意，无奈刘璋是汉室同宗，我若领兵去取西川，唯恐天下人唾骂。哎，张松听到这儿，当啷一下把酒杯扔了。皇叔此言差矣呀、啊！大丈夫处事当努力建功立业，驻边在先。今若不取西川，为他人所得，悔之晚矣。 先生莫怪， 被听说蜀道崎岖，千山万水，车不能翻轨，马不能连颤，随欲取之，何用良策？ 我就有这个想法也不行。一则是道路太远，蜀道崎岖，我地理不熟啊。 张松听得这会儿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，皇叔请看。说着唰，有打袖筒里把西川地形图拿出来捧在手上，松感皇叔圣德，感献此图。皇叔若看此图，便知蜀中道路。刘备赶忙把图接过来了，打开了这么一看，上面画着西川的地理形成，远近阔狭，山川险要，府库钱粮，写画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呀。刘备那手微微有点发抖了，他激动的，皇叔火速图之吧。张松有心腹戚友二人呢，我最好的朋友，谁呀？法正、孟达呀，此二人必能相助。如二人到荆州之时，可讲心事共议啊。刘备听到这是拱手称谢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他日事成，必当厚报。张松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，哎，松与皇叔不得不尽情相告，岂敢妄报？说着话，他提缰上马，与刘备是拱手而别。 大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请欣赏《一起向未来》，作词王平九，作曲常石磊，演唱易烊千玺。 世界越爱越精彩，雪花纷飞，迫不及待入怀。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， 天地皆白，一片片存在。未来越爱越期待，我舞轻功，心花怒放，表白。像彩虹一重重盛开，我们都需要爱，大家把手都牵起来。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， 一起来，一起向未来。我们都拥有爱，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。 各位来宾，上榜一级保护动物的是穿山甲。 穿山甲因过度捕杀、栖息地被破坏等原因，数量急剧下降。2020年6月，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 有请穿山甲发表感言。 我特别激动，感谢人类以为我的鳞片有药用价值，尽管它和人类的指甲没什么区别。感谢人类喜欢吃野味儿，哪怕我的肉一般，还可能有寄生虫。还要感谢人类对环境的破坏，让我居无定所，才有了今天的成绩。最后，我也想替上榜的动物们说，上榜不是我们的选择，而是我们承担的后果。 请保护野生动物，否则最终上榜的将是我们自己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